伴与归隐， 个个兴奋到咗新春最开心， 最开心， 大家起誓饮，又有粉地香槟。来共饮，共庆把快乐寻，又饮又擦一分个金。 工作家家都好运，大众兴奋，个个都笑吟吟，人人又醉沉沉， 饮把啤爽人。 新年到，大家一齐饮，唔饮你就笨，饮咗就龙马精神。 个个兴奋到咗新春最开心， 最开心， 大家起誓饮。又有粉地香槟， 工作家家都好运，又有福气，又碰啱贵人，就嚟有运行，横财就降临。 人人齐齐来共饮，共庆把快乐寻，又饮又擦一分个金。 工作家家都好运，大众兴奋，个个都笑吟吟，人人又醉沉沉， 饮把啤爽人。 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